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面貌；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现在我们想要看到古代的真实情况，不能够靠各种的猜想，必须要去看古人自己留下的写真形象。远在人类进化的初始阶段，人们就已经进行描绘事物形象的绘画活动，这让我们看到珍贵的古代社会图像。世界上现在保留的古人创造的古代器物与艺术作品，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研究资料，是现代人看到古代现实景象的窗口。比如古埃及的壁画与雕塑，古希腊的陶瓶画与雕塑，古巴比伦、古波斯、古罗马的雕刻、古印度的雕刻、古印加的雕刻等等。而可以与他们并列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就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强汉的艺术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汉代画像石是雕刻在石材上的各种图像，画像砖是磨制或者是雕刻图像的砖，它们来源于汉代的墓葬建筑与礼仪建筑，它们也是近代以来汉代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画像石上展现出楼台林立、车马营途、歌舞酒宴，还有农耕渔猎、池塘水田、教学读书等等众多丰富多彩的社会图像，让我们看到一幅幅细致入微的汉代社会写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对于20世纪以来有关汉代画像石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分析，更好地了解与认识写真当中反映的汉代社会面貌。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赵先生主要从事汉唐考古、古代铭刻与古代文化思想史研究，曾受聘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法国高等实验学院访问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等等职务。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一共分为3集播出，今天是最后一集的节目内容。赵教授谈到了远在人类的初始阶段，人们就开始运用绘画来记录周围的世界与自己的思想，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正是这样的一种产物。 秦代以后啊，因为秦代建国很短暂 啊，很快就被这个汉代推翻了。那么刘邦呢，建立了一个很强盛的统一的大帝国。西汉啊，以及以后其他兴起的东汉，这样两个朝代呢，将近延续了将近500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啊第一个延续这么长时代的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那么这样将近500年的啊这样的一个统一的大型的这个国家的管理下呢，啊，应该说当时创造了很辉煌的物质文明，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在当时世界上来说比较先进的，一些生产技术，啊，以及文化礼乐，啊，礼仪制度等等。那么当时也形成了一套很完整的这个官僚制度，啊，法律制度，还有社会体制。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那个时期，当时这个物质建设呀，应该说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啊，各种各样的楼台亭阁，车马，这个平常的这种九月欢会，啊，歌舞礼乐，各种各样的杂技表演。那么从生产方面来说呢，捕鱼、畜牧。啊，这个农业生产，啊，南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渔猎、水塘、水田，啊，包括社会生活中，啊，当时呢，官方啊进行这个仓储，管理粮食，然后给老人实行养老制度，啊，各种各样的学校啊进行教学读书、宣播儒教啊，宣传各种各样文化教育。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通过汉代画像石的表现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么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幅的很细致的具体的汉代的社会生活啊，这都是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这些文物上保存下来的。画像砖呢是人工制作的啊，就是用泥土粘土制作的，做砖的时候啊用有图像的模子把那个图像花纹模印在砖上啊，模制出来，或者呢有些是在这个砖上进行一些雕刻啊，雕刻出图像来，这样的这个砖我们叫做画像砖。画像石画像砖上反映了这个各种各样当时人们生活的这种具体景象，而且更重要的呢，我们可以通过他画的这些图像啊，画的这些景象啊，我们可以反映出当时汉代社会流行的各种风俗习惯，汉代人的思想意识。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在我们整个中国现存的这个文物里边啊，占一个什么地位呢？我们说一个数量，大家就可以知道了。现在不完全统计啊，全国各地保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总数啊，起码在10000件以上，啊，至少在10000件以上。我们知道有些画像砖的体积是很大的啊，大的话能够有这个3-4米长啊，这个比较大型的画像砖，这些画像文物啊，占的这个体积都是很大的，上面保存的这些图像也是非常丰富的，上面刻画的这种人物形象，那么起码有几万个啊，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各种各样的动物，有人统计过啊，就是上面表现的动物的类型就有上百种。包括真实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马牛羊啊鸡啊鸭啊这些以外啊，还有各种各样虚拟的神话的动物。那么我们就要想，汉代人制作这么多这么丰富多样的画像石画像砖是干什么用的呢？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画像石和画像砖的这个考古资料来看啊，画像石画像砖它主要是来源于汉代当时人们建筑几种建筑物，它是用来做这些建筑物的基本的这个构件啊，或者建筑物上的装饰品的。那么这几类建筑物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说主要的啊是用于丧葬啊和这个祭祀礼仪方面的这么几类带有纪念性的建筑物，那就是我们说就是有汉阙啊，汉代的阙， 墓室、墓葬中的这个建筑的墓室，还有祭祀用的祠堂，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碑，这个丧葬用的石棺啊，这些上面呢都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汉代画像，所以我们把它就总起来可以概括为当时实际使用的礼仪性纪念建筑啊和丧葬用的墓葬建筑这么两大类。河南密县打虎亭的二号汉墓，汉墓的门啊和下边这个一些建筑，包括梁柱和这些主要墙壁啊，也是用石块砌成的啊，所以上面有大量的这个雕刻的画像啊，石刻画像。另外呢它还有一些这个绘制的壁画啊，用彩笔绘制的这个画像啊，是一个壁画墓和画像石墓结合的一种装饰形式。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在汉代有很多墓葬都采用这样这种装饰的形式那么用壁画来装饰墓葬，装饰人们的居室建筑和宫殿建筑，这个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中应该说是很早就出现了。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谈到的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赵超先生说到了，有那么多的汉代的画像石还有画像砖的发现，而且有的还非常大，为什么这么多，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主要呢是用于丧葬和祭祀礼仪方面的。有几类非常典型的建筑物，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像汉阙，还有一些画像石呢，他们是用于汉代的墓葬当中啊。在汉代的墓葬当中，不仅有大量的石刻石画，还有壁画。前面赵先生谈到了画像石、画像砖的起源、分类以及大致的分布的地区，还特别谈到了画像石的图案的主要的几个内容，也说到了画像砖和画像石的区别。赵先生特别谈到了在节目当中的一个重点呢，是要介绍汉代画像石反映出来的当时汉代的社会情况，说到了纺织、冶金和制盐这几项技术，当时的汉代都达到了非常高超的水平。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关于农业生产的图像，这些图像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已经基本温饱，当时的经济形势也是很有利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农业生产的图像，除去粮食生产以外，人们生活还是非常丰富多样的这食物的来源也是很多的，比如说狩猎还有收割这个图像还有捕鱼的图像，集中在一块画像砖上表现出来这个上边一半呢是表现人们在那儿射这个空中的飞鸟下边呢是表现的在田地里边收割这都是表现当时富庶的生活情况的。那么还有捕鱼的图像画像石里表现捕鱼的图像，还有表现这个石田螺呀、采莲花、采莲蓬还有这个在这个田边上射猎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到当时江南水乡的这种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多彩多样的。畜牧业也是很发达的，河南密县打虎亭的一号墓它里边的一个石刻画像因为那个画像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当时人做了一个模本画像的这个用线条描下来做一个模刻本。这个画像的下边一排就是表现当时这个家里边槽头上蓄养马牛的这个状况摆列了一排各种各样的这个槽人们呢在家里边喂养这个用于驾车用于使用的驿使的这些这个牛马。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图上边从右边下边那个马槽最右边一排，然后向左边去的第二排 那个马槽的上边有一个架子，架子上边立着一个小猴子，哎，注意到没有，立着一个小猴子，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很悠久的民间传说或者民间习俗，就是说养马的时候，在马群里边啊，往往他要养一两只猴子啊，马群养一只猴子，为什么呢？我们看西游记，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名字叫什么呢？玉皇大帝给他封了一个什么官呢？封了一个弼马温啊。这个弼马温的原意呢，就是避免马得温病啊，因为猴子可以弼马温，避免马得温病啊。所以我们这儿看到，这在养马的时候啊，在养马的图像里边，在马槽上面画了一个猴子啊，说明这个马能够弼马温的这个传说，这个说法啊，在汉代就已经存在了。孙悟空的这个传说，不是说孙悟空的本人啊，就是猴子弼马温的这个说法啊，弼马温这个官员的官名的说法，一下就可以推到向前推了1000多年。那么当时人们呢，畜牧业的发展啊，表现在一些技术上啊，比如说能够给这个牲畜进行阉割啊，我们知道牲畜阉割以后啊，它的品质会更高更驯良啊，更便于饲养。而且在南阳的画像石里边啊，我们还看到就是人啊，当时这个善牛的这样的图像。当时的发展的农业和手工业啊，往往集中在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庄园啊。我们知道汉代的时候，这个大地主庄园生产啊，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地方上的地所谓叫地方豪强了啊，有很多比较大的这个庄园。这个庄园呢，集中了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啊，各种这个家务劳作啊，这个都集中在一体。这图像就反映了当时啊，一个农庄里各方面的这种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啊，各种这个家务生产、畜牧业啊，都集中到一起啊。比如上边有养马的啊，右侧的上方啊有织布的织机啊，然后中间呢，有各种各样的坛子啊和缸是进行酿造的啊，各种酿造业啊，可能是酿醋啊、酿酒啊、啊做酱啊啊这样的这种酿造业。那么下边有人赶着牛车把收获的庄稼送回来。最下边一层呢，那么还有各种饲养的啊，猪啊、鸡鸭呀啊，然后呢中间还有这个做饭的这个专门的刨厨啊，来给家庭里做饭。是吧？在这个图像的上部中央，一个架子上面摆着各种兵器。那么这个呢，当时啊，这种兵器架啊，起几架啊，反映了当时他是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啊，应该是地方的一个小的官员啊，或者是拥有私兵的啊，这样地方豪强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农庄的发展生产啊，还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舂米的景象。人们在那儿排成一排啊，做的这个舂米的石舂啊，在这儿用脚踏来进行舂米啊，舂米的旁边还有上边有装米的仓库啊，旁边有这个在山米轻薄米的这样的这个劳动情况啊，表现当时对粮食的加工制作的这个技术。那么还有酿酒的形象，这个家里酿酒，酿好的酒有人挑着出去到集市上去卖啊，这样的一个当时手工业比较丰富、比较发展的那种现象。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呢，应该说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创造了很多的大量的财富。司马迁在他的这个《史记》或者列传里边啊，曾经啊列举了很多当时的这个商业和手工业的这个情况、发展情况。啊，就是一个好的商人，比较大的商人啊，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手工业作坊的作坊主啊，他的这个收入都能够跟一个千户侯啊，就是说拥有吃上千户人家租税的啊，这样的这个贵族能够跟他相比啊，当时情况达到这种情况。这么发达的这个农业手工业啊，也就促进了当时这个居住条件的改善啊，建筑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画像石和画像砖里看到很多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庄园建筑、家庭建筑的这种具体的图像 啊，这是古代建筑史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了。看到的这个庄园啊，用围墙围起来，里边有高大的殿堂啊，前面呢有门阙。那么这一组庄园建筑啊，也是这样啊，曲曲折折多重的这个前后的多个院子啊，院子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侧室门阙啊，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具体的这个宫殿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很豪华的啊，高大的柱子，柱子上面的木结构斗拱托着这个高大的屋顶啊，砖瓦的屋顶，像这样高层的楼阁啊，多层的这个楼阁，在水边建筑的水榭底下弯曲的啊，弯曲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斗拱支持，弯着托举的这个楼房的这种木斗拱啊，表现了当时很发达的木结构建筑的这个建筑技术啊，这种建筑技术。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这一次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谈到的是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要重点的谈到的是通过这些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所反映出的当时的汉代的社会状况。农业生产的图像当中呈现说啊，当时的很多技术啊都非常的发达。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 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绍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命运，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谈到的是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这一次节目的重点呢，是要谈到汉代画像石它所反映出来的当时汉代的社会状况。前面我们说到了一些农业生产的图像，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也促进了当时居住条件的改善，这就出现了建筑的发展。在画像石和画像砖里就有很多当时的庄园的建筑，家庭的建筑，这些具体的图像呢，也是古代建筑史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了。除了建筑的发展以外啊，还有商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主讲人赵超先生的介绍。 那么这样啊，这么发达的经济相对安定的一个社会环境情况下，当然那个规模比较大的商业活动就出现了，这样就促进了当时一些大的城市的发展，啊，我们看到汉人写的一些赋里边啊，曾经大量的这个赞颂当时的一些大的都城，啊，比如西都啊、东都啊、蜀都啊、吴都啊，啊，这些重要的这些商业都城。那么这些都城里边呢，都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建设的这个专门的市集市场啊，这个范围。甚至有的那一个城市的这个范围呢，啊，城市的规模呢，就是一个大的市场。画像砖上表现的这个当时，啊，一个城市的布局，周围是这个城墙和这个城门，那么在中央呢，树立了一个两层的啊这样一个楼阁。这种楼阁、这种楼亭啊，按照《三辅黄图》里的记载，啊，叫做市楼。啊，这个市楼呢又叫做齐亭楼，后来我们看到晚期的一些文献里啊，也有出现齐亭的这样的说法。这个市楼是干什么用呢？这个市楼就是当时管市场的这个官员啊，他的办公地点，他就是建在这个市场的正中间，然后呢周围啊有纵横的街道、成排的这些商店啊，周围这些商肆，那么人们呢在这个市场里往来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啊，表现一些具体的这个闹市的商业活动的图像也可以看到，啊，画像砖上也有，啊，你看到这个各个商肆里边，啊，还有摆在街上这些摊子，啊，还有这些商店，那么人们互相都在进行这个商业买卖交换，啊，有些是这个食品啊，各种制作的这个手工业品啊，啊，都是在这进行交换，啊，下面看到。有这个买肉的是吧，买鸡的啊，这样的情况啊，非常丰富的一个闹市的情况。那么这就提到了酒啊，市场里边啊，酒肆是必不可少的啊，卖酒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卖酒的啊，这么一个酒肆的这么一个图像。 《汉书·诗说志》里讲啊，当时啊，有礼智会，无酒不行。就是说，各种礼仪活动、各种宴会聚会，都是要酒的，都要喝酒的啊，没有酒是不行的。所以当时呢，酒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这个经济来源啊。汉武帝的时候就干脆下令把这个酿酒业都收归国有啊，不许私人酿酒。到了汉昭帝的时候啊，由于这个社会反应比较严重了，是吧？所以取消了国家专营，允许民间私酿。那这样一来呢，这个民间的这个酒店啊，民间的酿酒就非常发达，非常流行了。所以这儿我们就要说到，就是《史记》的《货殖列传》啊，它首先提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代的经济发展是为什么呢？就是开官粮，持山泽之禁，啊，首先做到这么一条。所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他做了一个这个记载，这个推算啊，就是当时啊，如果那个当官啊，封这个千户侯，一年呢，这个千户侯收租税的话，能够收到20万，啊，收20万钱。那么平民老百姓，做农的、做工的、做商业的，啊，他如果做得好，是吧？他也能够收到一年20万这样的收入，啊，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收入，所以就能够让一时之欲资所豪美矣，啊，自个儿能够吃得好、喝得好，啊，过得好。什么情况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呢？是吧？你有50匹马，陆地木马200匹，啊，一个马4个蹄子，是吧？200蹄是50匹马，是吧？是牛蹄脚牵。牛蹄脚牵，那么一个牛4个蹄子6个脚啊，那用1000来出，当然可能出不开了，是个大致的数啊。啊，千足羊啊，也是250头羊啊，有250头猪啊，你有这个能够收上千担鱼的这么一个水池，你山上有这么能够有上千棵这个树的这样的林子啊，有1000棵枣树，有1000棵栗子树。1000棵橘子树，这样的情况你都能够达到每年收入20万以上的啊，这样的收入啊，他的话就是结与千户侯等啊，都能够跟千户侯相等了。这就反映出什么呢？就反映出了当时啊汉代社会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意识，就是说人人要致富啊，最大的信仰首要目的就是求富啊。按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居欲者也。那么下边这一大段话啊，它是讲当时社会人呢，去为了致富啊，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目的，啊，目的呢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富易货也，啊，就是要使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那这一点啊，我们就想起了恩格斯讲的话了，是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啊，有这样一段很经典的话。啊，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至今日的动力，啊，大家记住这点，就是贪欲是动力，是吧？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性的目的啊。恩格斯讲的这一点，实际上我们要看一看的话，就是司马迁在这儿讲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居欲者也，啊，那就是早在恩格斯的将近2000年前啊，1000多年前啊，司马迁已经把这个汉代社会的这个啊基本的思想意识啊基本的这个趋势啊都已经指出来了。那么由于当时汉代社会普遍的追求富贵啊，所以当时啊这个官吏啊是成为最受羡慕的一个对象。我们看到当时的汉代画像石墓、汉代画像砖墓里出现了大量的表现官吏生活活动这样的画像石，当然不一定这些墓葬的墓主原来都是做官的，啊，有可多很多可能也许就是一般的富人。那么做官的，我想他是想在阴间还保留这个权势地位；没有做官的呢，那就想在死后啊去得到这个做官的这种权势地位。所以在画像石里边，现在看到的画像石里最大的数量就是这个官员出行啊、夜见、宴乐享受啊这样的这种情况。官员出行时候啊，驾着马车啊出军的情况啊，更威武的就是官员的马车后边还有随行的侍从 那么前面呢是迎接的下属啊，地方的官员，地方的这些属从啊，见到官员来以后跪在前面来迎接，还有啊护卫这个官员的这样的这个侍卫的兵士啊导从。在官员出行往往是一个车队啊，长期的车队啊，官员的乘车，他的属吏的乘车，护卫的人，然后呢往往还要架一个竖立一个大斧头的这样的斧车啊，这是官员的这个仪卫的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那么《后汉书·以吾志》里记载呢啊，出行的车辆里边啊，县令以上加导斧车，竖用法斧车的这样的车辆啊，必须得是县令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使用的。官员啊出行的时候，家属乘坐的这种叫做战车啊，当时这个带有棚子的车啊。更高级的官员在出行的时候啊，前边还有成对的音乐奏乐的，这个我们叫鼓吹啊，有敲鼓的、吹奏的啊，举着仪仗的这样的这个仪仗队啊，这是当时官员的很出行的时候很丰富的一个场面。底下的迎接官员来的啊，摆出各种姿势来进行迎接，这些的具体的生动的当时的图像在画像石里都有反映。生活好啊，加上这个有权利啊，那这样呢这个就造成一种追求享乐的这种富裕的这种风气啊，尤其是这个上层社会里边。张衡，东汉的这个张衡啊，曾经写过一个南都赋啊，南都赋里讲当时呢是皆欢宴于日夜，中凯乐之令宜啊，就是宴会举行起来啊，没日没夜的啊，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啊，喝酒啊，享乐啊，无穷无尽啊，这样的进行。所以我们在画像石里边啊，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这种吃喝玩乐的场面啊，比如宴饮，大家坐在地上啊，这儿喝酒传杯啊，进行宴饮的场面。妇女也是这样啊，密县打虎亭的一个汉墓上啊，这个比较大场面的一个宴饮图，他做了一个线图啊，这是当时妇女啊在一间殿堂里边啊摆设酒宴啊进行聚会的这样的场面。那为了这么吃吃喝喝啊，那就有很多大型的这种刨厨，各种各样的厨子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厨师啊，来制作各种各样的食品。厨房里边挂的啊，有猪头啊，啊有鱼啊，啊有鸡鸭呀，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然后呢，这个灶上啊在蒸着饭，啊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菜，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压榨酒浆的啊这样的做法啊，啊就是当时这个刨厨里边各种各样的厨师在这操作的景象，多么繁忙啊，场面多么大。架着大锅啊，在那儿煮各种各样的那种食物。有的这个研究者呢，甚至从这上面啊，反映出当时这个制作米、制作面、制作酒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这一次我们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赵超先生谈到了，通过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图像，已经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汉代农业、手工业都非常的发达，商业呢也是很发达的。当时的人们呢也普遍追求富贵，也说到了当时的一些官吏出行的时候的场景，还说到了宴乐的场景。 那么有宴乐，有吃有喝啊，还要跳舞，饮宴的人前呢有这个舞蹈的啊，有弹琴的啊，这更具体的是跳舞和弹琴的这样的场面。那么在宴会上 这些舞女和专门的技人乐伎啊，都包括一些陪优啊，都能够表现各种各样的这种音乐舞蹈和各种各样的杂技活动啊。我们现在这个在中国非常发达的各种传统杂技啊，实际上在汉代的时候啊，一些主要的门类都已经产生了啊，都已经出现了，这在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啊能够反映得很具体。比如说宴会场面上表演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乐舞里边啊，就有抛丸啊和这个长袖舞这样的杂技啊，在这个中间的啊坐着这两个人旁边的这个中间这个人在表现抛丸啊，两个手在抛这个五个球啊，来轮流的来接这个球啊。下面呢有舞动长袖跳舞的这个舞女，这种舞蹈啊，就是在汉代文献也有过记载的棋盘舞啊。张衡写过一个棋盘舞赋，他是在地上啊摆一些盘子啊，有的还摆上鼓，这个舞女呢就在这个盘子上跳来跳去，又要保持优美的舞姿，又不能够把盘子踩破啊，那个技艺是非常高超的啊，有时候还在鼓上跳动啊，奏出鼓声来，这个都是在画像石上能够生动的得到表现了。它的左侧啊有一个叠着几层几子上基案上面倒立的啊，基案上倒立的这种杂技表演。在以南画像石啊，以南汉墓的画像石上有一个更庞大的这个杂技场面的表演啊，这里边就包括了马技啊，在骑的马上面啊表演各种各样的动作，表演倒立，还有呢就是这个鱼龙变换，当时叫做鱼龙变换之戏啊，这个还有走索，图像的中间啊就是一个架起来的高高的一个绳索，就是我们现在说走钢丝了啊，这样的表演。下边的啊两个这个人呢架着一个鱼啊，前面有一个这个龙啊，也是人做的啊，这样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表演的舞龙舞狮这样的这种图像啊，当时叫做鱼龙漫演之戏啊，这样的这个表演。那么像长袖舞啊，这在汉代也是非常流行的。那么由于这个当时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高度的经济发展啊，当时这个对于权力和这个富贵的这种倾向啊，所以在汉代的时候，经济发展的结果往往是造成这个众多的地方豪强啊，大量的这个大地主、大富商，那么就更不用说这个权力集团了，是吧？这样呢，就使这个越来越多的下层平民呢，陷入这个破产的这种威胁啊。所以到我们看到西汉晚期和东汉晚期啊，都出现这种农民起义啊、暴乱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是对这个当时的这个专制统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啊。所以汉代的时候，为了维护政权，是特别下功夫去宣传这个儒家思想的啊，维护当时统治秩序的这个儒家思想的。我们在画像石里能看到很多描绘当时啊儒家学校教学，儒家讲经讲学啊，很多弟子在底下听课的这个场面啊，当时这个学校里边大家进行学习讲课和互相切磋的这种场面啊，表现当时这个儒家思想啊，儒家的这个学术啊，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儒家的这个学术宣传忠孝节义啊，这样的这个历史故事啊，宣传当时这个儒家思想的这些历史故事画，在汉代画像石里也出现的比较多啊，能够反映当时汉代的这种思想意识的普及程度啊。像这里的两个，上边一个啊，就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啊，西周的时期。啊，这个成王年纪很小，哎，所以他继位以后呢，周公全心全意的去辅佐他，啊，这样情况，啊，表现了这个当时对于这个忠臣，对于这个维持统治秩序的这种宣传的精神。那么其他的很多，还有像专诸刺吴王啊，啊，荆轲刺秦王啊，这个二朝杀三士啊，啊，管仲啊，啊，这样的故事，啊，这里边。这个是专诸刺吴王的这个故事图啊，这个我们知道是专诸啊被人委托去刺吴王， 他是拿了一条鱼啊，把剑藏在鱼里啊，送去的时候去把吴王刺杀了啊，表现这个场面啊。汉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大量宣传这种故事的话，主要是在宣传他们的这个忠义守信啊这一个方面啊，进行这种教育。所以我们就别想歪了啊，别认为他是在那鼓励犯上作乱了啊，他是和当时汉代儒家的这个一以贯之的啊这种思想教育是一致的。特别是里边有大量的这个表现孝义思想的故事画啊，表现孝子故事的图，这个反映汉代的时候把孝这个思想啊作为教化之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治国理念啊。但是当时这个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很重要一部分了啊，这个孝的思想是吧。汉代是特别讲究孝的啊，我们知道汉代的这些皇帝啊都在自己谥号里边加一个孝字，汉代的法律也有专门这个尊崇老人惩治这些不孝之徒的这个条款，而且给老人一定的福利啊，那个还给老人呢封弄官职，给封号啊，宣传这个各种各样的孝子事迹。画像砖里边啊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图像啊，中间的一个老人拿着一个鸠杖啊，旁边的一个人呢端着啊一捧粮食，端着一盒粮食去是给他送给他是吧。右边的是一个官府的库房，库房里呢出纳粮食，根据他拿的这个鸠杖啊，这个老人拿的这个拐杖头上啊有一个斑鸠，根据他拿鸠杖啊才判定这是一个养老图啊，官方呢给这个老人啊发放粮食的这么一个图像表示。结合汉代出土的一些实际材料啊，可以看到汉代的这个敬老的这个具体的法律政策。那在甘肃武威啊出土过一些竹简，我们叫它王杖石简啊，里边比较著名的一批叫王杖石简。这十根竹简上面整个抄了一个当时汉代的尊崇老人的一个法令啊，就是皇帝下发的下达的一个诏书了啊，命令呢一定啊是要这个尊敬老人啊，要照顾老人，对老人不尊敬啊不照顾的啊侮辱老人的啊要给法律惩治。所以这个呢就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啊汉代呢存在的这样的啊尊老制度，而且呢画像石也给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注解。那么孝子故事画像也是汉代画像石里常见的一个了，山东的嵩山祠堂里画的一个孝子图像啊，上面就反映了一个伯奇的孝子故事啊，周代的一个孝子叫伯奇啊，伯奇呢他的这个后母啊对他非常不好啊，老想害他，所以呢他的后母有一次就把这个瓶子里放了一条毒蛇，然后呢把这个藏着毒蛇的瓶子呢就让伯奇拿着它啊去给那个送给他的小儿子，就是后母生的孩子。那么然后就去后母就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你看伯奇要害我的儿子啊，然后使得这个伯奇呢被这个父亲误解，那伯奇也不加辩解啊，以后被赶出去甚至含冤而死了啊，这样一个故事。图像中间瓶子里边啊盘着一个毒蛇啊，反映当时这个伯奇的这个孝子故事。那么还有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像董永的这个孝子故事，河南的画像石里画的这个董永的故事，反映的是董永啊推着他的父亲，用车子推着他的父亲到田里去耕作，因为他父亲年纪大了啊不能活动了，所以他下地种电的时候呢，为了照顾父亲就把他父亲一直推着啊放在地头，他去种地啊，是表现的这个图像。那么在早期的汉代画像石里，董永是以这种形象出现的啊。那么后边的天仙配啊出现仙女啊啊这些情况呢都是比较晚出的这个情况。这种孝义思想啊，我们回过来说啊，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啊视死如视生是吧，这个是当时孝义的这个极高的表现啊，它推动了当时汉代非常普遍的这个厚葬风气啊，推动了汉代这个墓葬的建设啊越来越豪华越来越庞大啊，这个雕刻的画像石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那么这样呢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很丰富的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的文物资料是吧，也就使大家直接看到了这个汉代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写真影像。 鉴于时间，我们对于汉代画像石里的啊各种方方面面啊，不可能都一一介绍到啊，主要就谈了一些比较常见的现象。汉代画像石里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比如说表现天象的画像石啊，表现天象、表现神仙仙界的画像石，那里边就有很多啊古代的关于传说的这个神仙故事、神话故事，比如伏羲和女娲啊，比如西王母啊，比如这个盘古开天啊，比如高梅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神话，还有像这里边啊表现的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啊，都能够在画像石里边得到一定的反应啊，而且能够通过它了解很多的古代的思想和古代传说。所以呢，最后我只能说一句啊，就是欢迎大家呢以后多去看看汉代的画像石啊，进入到画像石的这个世界里来，对我们了解汉代社会啊，了解汉代的文化思想和人文传承啊，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 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集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全都结束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的讲解。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来源、它们的作用以及大致的分布范围、绘画的内容。通过对于20世纪以来有关汉代画像石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分析，让大家更好地认识与了解写真当中反映的汉代社会面貌。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